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56集，线索。黄鼠狼的表现不似作为，冬至心下有点不忍，忙道：“ 行行行，那我就再问你两个问题。对方现在还在不在这里？” 黄鼠狼摇摇头。 那他去哪儿了？ 我不知道。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 我不知道。这是第三个问题了。 冬至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开始忽悠道：“ 哎，你想不想进特管局？既然你也认识看潮生，就应该知道特管局里也收妖怪。只要你这次能够协助我立功，我回头就跟特管局里推荐，再加上看潮生的关系，不愁进不去啊。” 黄鼠狼看起来有点动心，但又垂头丧气道：“ 可是我至今没能化形，特管局怎么可能要化形不了的妖怪？” 甭管进不进得了，只要立了功，我就可以去帮你申请奖金，到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名额让给自己的子孙也行，你只要提供线索，又不用去跑腿，对你来说再容易不过了。 黄鼠狼犹豫了半天，终于道：“ 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，但你手上这种纸片我见过，那个人在旅社里还布置了不少。” 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问你了。 黄鼠狼又吐了一口血。冬至现在后悔出门前忘了跟李应或者张松他们要几颗伤药，毕竟茅山龙虎山都是丹药大派，治伤效果没话说的。冬至把所有线索串起来梳理了一遍，这里表面上是黄鼠狼在镇守旅馆，用幻术给旅馆拉客人，贺家跟旅馆里的员工之所以不受影响，是因为黄鼠狼把他们当成自己人，没对他们施加幻术。别有用心的人发现这一点，并在这里设下埋伏，制造出两桩杀人未遂的案子。从黄鼠狼的话来看，这些陷阱应该是刚布置没多久，所以还没来得及酿成什么惨剧。而正好两次事发都让冬至给阻止了。想到这里，冬至心头一动。 我问你，贺家之所以很反感来这里，是不是你给他下了什么暗示？ 我没给他下幻术，后来又怕他在这里有什么危险，就给他下了一点暗示，把他往外撵。 你知道要保护贺家，难道这里的住客就不无辜了吗？ 黄鼠狼缩了缩脖子，自知理亏，没敢吱声。 住客生病，两起杀人未遂的案子，像是谁的纸片人？ 冬至皱起眉头，尝试将这些细碎的线索联系起来。黄鼠狼偷看了他一眼，讨好道：“ 那个啥，大兄弟，能不能先把阵法解开？我在这里头待得闷。” 冬至没理他，摇着手指出神的思考。黄鼠狼不死心：“ 你看，你也认识看潮生，说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呢，你就忍心看你六叔在这里受苦啊？” 老六，我问你啊，对方是不是想要吸取这些住客的生气或者阳气？ 黄鼠狼愣了一下，懊恼道：“ 你别问我，我不能说，跟他有关的事情我都不能说。” 冬至看他这反应，觉得自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，不由得精神一振，心想这又是个突破口。 但我有个问题，如果对方这么悄无声息地吸取阳气，不是更加稳妥吗？为什么要选择杀人未遂引起我的注意呢？难道他知道我在这里，故意这么做的？ 应该不知道，他已经好几天没出现了。 说完又是一口血吐在床单上。虽说黄鼠狼体型小，吐出来的血不多， 但也够他受的了。 我嘴贱，我再也不说了。 冬至抽了抽嘴角，继续自己的推测。 那人几天没出现，又在这里布下誓神，本意是想借你的幻术趁机吸取住客的阳气，但是接连两天差点出人命，难道是那些誓神吸取的阳气多了，自己有了意识，自作主张，等不及这样细水长流的吸取阳气，所以才想要通过杀人来快速收集。师父倒是说过，誓神与傀儡有异曲同工之处，高明的阴阳师或者是傀儡师会为他们注入生气，将他们变成富有生机的活物，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。 不仅如此，当时龙山还举过一个很著名的例子，哪吒削骨还父，削肉还母之后，肢体不全，性命不保，他师父太乙真人就以莲花莲叶莲藕为他重新塑造肉身。这在普通人听起来自然是神话，但对修行者而言并非天方夜谭，说白了就是以生魂或阳气注入道具里，令其变成大活人。 这样吧，我先放了你，反正你也是这里的保家仙，想跑也跑不了，我也不需要你说什么线索，如果他再来你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 我打不过他。 如果你答应通风报信，我就去帮你问一下看潮生化形的法门。 黄鼠狼眼睛一亮，随即又蔫蔫的。 他生而为鹫，与龙只有一线之差，我跟他比不了。 就算你比不了鹫，也总得比得上柳树吧。我有一个同事还是柳树化形的，他都能做到，你凭什么不行？ 真的？ 我骗你干什么？我又不要你去对付那个人，只要他一出现你立刻告诉我就行了。 黄鼠狼纠结了半天，终于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。冬至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他，嘱咐他一定记得打，就把符阵撤去了。黄鼠狼倏的一下窜走，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房间的床单上几滩血迹，墙壁上还有长手剑留下来的洞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刚才在这屋子里干嘛了。冬至环顾了一周，后知后觉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 房间里的痕迹你自己处理一下，别让人怀疑。 黄鼠狼没吱声，也不知道听见了没有。冬至一想到旅馆其他地方可能还隐藏着致命的陷阱，就有些头疼。单凭他一个人也不可能把旅馆里所有的式神都找出来，而且说不定还会打草惊蛇。想了想，他还是拿起手机打给木朵。 喂，同志，有事吗？ 这件事很难在电话里三言两语说清楚，冬至就道。 木朵，你们现在在哪儿啊？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汇报，方便吗？ 木朵闻言不由看了严诺一眼，他们这边灭门分尸案却遇到了瓶颈。警方正在追查黄文栋情妇的下落，为了保险起见把严诺他们也喊上，结果功亏一篑。到了线报里情妇藏身的房子时，却发现对方已经人去楼空。案子当然要继续查下去，人也还得继续找，但严诺等人忙了几天一无所获，未免觉得丧气。木朵知道严诺很不喜欢冬至参与进来，因为前年办事处也来了个新人，结果非但没能帮上什么忙，还把一件事情弄得一团糟，人最后是调走了，严诺他们从此也对新人没什么好感，更何况这次来的是个背景深厚的新人，总局副局长的弟子。据说龙副局长就收了这么个弟子，可想而知会有多看重多宠爱啊。根据严诺他们的经验，这种有背景的新人不能说没有能力，但肯定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性子冲动，容易惹事，心高气傲，不把敌人放在眼里，你骂吧又不能骂，打呀更不能打，只能把人给供起来晾在一边，别让他惹出什么事儿。如果他自己有自知之明，自己请调离开就更好不过了。 不过木朵对冬至的印象还不错，也觉得这样三番四次打击人家的积极性不太好，就报了个地址让冬至过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